纪念金日成综合大学建校70周年国际学术讨论会9月29号和30号举行。讨论会以科学发展与社会进步为主题举行，有数百篇有助于人类社会进步、既有学术价值又有实际意义的科技论文发表。讨论会开幕式29号在金日成综合大学举行，由我国有关部门干部、大学的干部、教师和研究师，以及外国大学研究机关团体代表和代表团、总联朝鲜大学代表团参加，还有驻朝各国外交代表机构和各国际组织代表机构成员应邀参加。讨论会分为社会政治学、经济金融学、文学、历史学、语言学、数学、物理学、生命环境科学等小组举行。闭幕式30号举行，并通过了致敬爱的金正恩同志的信。讨论会期间，金日成综合大学为国际学术讨论会参加者举行了宴会。